很小心，为爱你而准备，直到眼前一切就绪。哦，只有为你，我愿变成影子跟随着你，寸步不离。哦，只有为你，我的心变成了一座城堡，一生一世都专属于你。哦，只有为你。 为你是庾澄庆1997年推出的一张普通话的专辑，而这张专辑当中呢，他的形象就变得更加稳重，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时尚而合时宜的新好男人。我们接下来换种风格，我们来听听这是来自Jolin蔡依林的作品，这首歌叫做迷幻，收录在他那张 Muse 专辑当中。而这首歌呢，也希望献给每一个心目当中真心相爱的真实感情，因为在爱的世界里面，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都能够拥有爱的权利。 来就名为快乐，自然的角色，你应该看清楚自己多么的难得。爱若虚假，终将褪色。你是阳光和瑜伽的街，最美的颜色。你不该被懵懂眼神无情的扫射。爱若真实，又何不可？

老地方，就算不换新衣依然不能忘，有过的回忆还在老地方，走到岁月尽头也会陪着我。想了一夜你，想了一夜的往昔，我心中永远的你永远停在老地方。那段年少的故事是一出难忘的戏，想了一夜你，想了一夜的往昔，我的轻狂你的美，我的离别你的泪，给过你的吻还在老地方，就算老去容颜依然不会变，许过的誓言还在老地方，经过多少风吹雨打还记得，有过的爱情还在老地方，就算不换新衣依然不能忘，有过的回忆还在老地方，走到岁月尽头也会陪着我。想了一夜你，想了一夜的往昔，我心中永远的你永远停在老地方。 任贤齐的歌《老地方》。雷克斯跟你说到现在呢，高级手表也可以来租赁了。去年瑞士手表协会在日本对于20岁以上的消费者进行调查的时候发现，他们最喜欢的三大手表品牌分别是劳力士、欧米茄和卡地亚，而当中 51.8% 的人表示喜欢的手表太贵了，买不起。不过对于讲究仪表的日本人来说呢，在就职面试或者是出席同学会、结婚典礼等重要场合的时候，有不少人都需要一款名表来撑场面。那为了满足这部分有需要的人们，在今年6月份呢，日本就兴起了一个面向男性租借手表的网店。说起来真的挺令人好奇的。 但是很会吵架，每天都像说在一样，从你的喉咙鼻子眼睛最大，强迫于道路一般注定是冤家。 Baby， 我们的演技都不差，都可以那个像，明明喜欢却还要装，心跳在加速发热，呼吸紧张，但不到最后关头谁都不放下。如果轻轻轻轻地把爱情无限放大，什么事都伟大，柴米油盐酱醋茶。如果轻轻轻轻地能打开你的心房，我会偷走一切，偷走属于爱的秘方。Oh, oh, oh.

司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品味1033三和上空最美的声音。 好消息，好消息！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感受一风，亲近大海，品尝海南特色美食，三天两夜往返双飞，购房报销机票费用。咨询电话：785563013930489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向远方，爱生活，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和上空最美的声音。 正在那条路，我是在未来的小屋，这个世界有哪个路不会有终点处。如果你正好在成都，或是你家拉瓜瀑布，有了好时光走不出，一生都会想出。 方大同的歌《玩乐》，雷克斯说到，现在日本呢有租借手表的服务了。在手表租借网站上借手表的步骤其实还挺简单的， 首先呢注册账号，然后呢支付月租金，就可以在相应的范围当中来选择所需的手表了。租金期间呢从手表出库开始计算，邮费全免，可以直接在临近的便利店收发货。如果说你还想试试别的手表的话呢，在每个月的租期到期的前五天还有一次选择的机会。不过在这之前呢，你需要返还第一块手表，等它安全到库接受检查之后才能借第二块。听起来其实挺方便的，不知道这样一种便利的措施什么时候能到中国来走一走呢？ 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直到现在我还默默的等待。 自我决定走出回忆丘。 出了天窗，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雨再大也总要回家，被淋湿的鞋谁敢再出发，轻松的步伐陪你不重刷，力量无限放大。 我们被小事打扰，为小事烦恼，不管何时间赛跑，未来的最终难主角，准备准备好， 带着光跟我飞翔，感受风的洒在耳边，呼啸远方。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想象出心境展开了翅膀，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一个一个梦心思日记上，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只要你敢想，就算没到达理想，至少有会珍藏。 我们慢慢的生长，从小的愿望到大的梦想，起航 坚持是生命的永恒，跳动的心脏， 带着光跟我飞翔，感受风的嘶吼在耳边，呼啸远方。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好像是心境展开了翅膀，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一个一个梦写在日记上，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只要你敢想，就算没到达理想，至少有会珍藏。 未来是什么样，只为明天未央，现在这一秒闪亮，随着你风的方向，责任的真的上，一路心却一次疯狂。 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 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踏上去心停展开了翅膀，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 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只要你敢想，就算没到达理想，至少有会珍藏。 大伙干呀！ 现在是11:44。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三河圣空夜夜声。看大海，吃海鲜，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3天2晚，吃住全包，只需199元。精装房，大社区，首付5万，文胸听海，畅享滨海生活。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这里，群山巍峨，夜水萦绕，夜屋竹阁掩映其中。在这里，你可以品尝绿色食品。在这里，你可以享受慢生生活。三河市民福山庄，一个世外桃源，让生活拥有大自然的味道。民福山庄，休闲度假的理想圣地，只要你来，肯定爱上这里。咨询电话：0416 3510-6666 3510-66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强新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 跟你到终点， 向远方，爱生活，就像那力量激励你我。 请为10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能量音乐时间，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志明与春娇》这首歌呢，是五月天创作的作品，在1999年正式推出。当时推出来的时候呢，还是一首闽南语的作品。而我们最近在电台当中听到的这个普通话的版本呢，是他们为电影《春娇救志明》所演唱的主题曲，在今年的五月份正式发行。接下来就竖起耳朵听听五月天的这首《志明与春娇》。 是你不知要怎样假设你此外拼命没能去我也忙呀，终将绽放无情的笑脸，爱的心为何永远还是少年啊，从未感谢的爱一遍 We'll be right back. 现在是11:59。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品味1033，三和尚空最美的声音。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这里是三和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8月31号下午，我市召开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暨美丽乡村建设推进会，传达贯彻廊坊市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行动暨美丽乡村建设推进会议精神，对我市两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市领导韩占山、刘连杰、王凤海、李德奎、卢金丽、夏凤英出席会议。廊坊市委常委、三和市委书记韩占山就进一步做好全市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工作讲了6点意见。第一，要客观总结工作，深刻认识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工作的重要性，以农村工作新成效推动全市工作迈上新台阶。第二，要全力推进2016年美丽乡村示范片建设扫尾工作，抓紧跑办2017年美丽乡村建设各项前期手续，全面完成省级精品村的建设任务。第三，要深挖内涵，拓展建设内容，一方面要对12个专项行动加大工作力度，根据不同村庄人均环境现状区别确定村庄建设目标、重点、方法和标准，防止生搬硬套和一刀切；另一方面，要把特色小镇建设作为统领美丽乡村建设的总抓手，坚持现代农业及高端农业先行、农民回迁住房建设先行、基础设施先行的原则，打造多个产业特色鲜明、功能布局合理、配套设施完善、生态环境优美、生活条件便利的特色小镇，让老百姓从绿水青山的美丽中真正获得美丽经济的真金白银。第四，要激发广大群众热爱美好家乡、建设美好家园、创造美好生活的参与热情，努力形成上下联动、群策群力的工作局面。第五，要坚持阶段攻坚与长效管理相结合，不断完善支持社会资本投入美丽乡村建设的政治体系，要在创建环保生态示范村的基础上尽快出台鼓励政策，充分调动村街创建美好和谐家园的积极性，要引导农民群众摒弃不良习惯，不断展现农村新风新貌，让干净整洁、自然朴素始终成为进入农村后的第一感觉。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加大打击力度，同时号召村街和群众自发参与到保护农村环境的行动中来，坚决打一场惩处偷盗垃圾行为的人民战争。第六，各有关部门要强化主角意识、大局意识，切实承担起自身职责，共推我市农村建设再上新水平。市长刘连杰主持会议，就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推进全市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暨美丽乡村建设工作讲了具体意见。市委副书记王凤海宣读了关于落实廊坊市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暨美丽乡村建设推进会议精神的方案。8月30号、31号，我市组织公安、工商、燕郊镇、燕郊高新区综合执法等部门出动警力1522人次，集中统一行动，对辖区多个传销窝点进行依法取缔。2天共捣毁传销窝点51个，�抓获传销人员733名。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崔浩全、副市长卢金丽、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刘丽君带队指挥集中行动，

低钠、低矿化、天然弱碱性，富含多种人体有益矿物元素，润肤筋斗，好喝的天然水。订购电话：400-001-8889，400-001-8889。润肤筋斗近万家，健康相伴你我他。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后援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间力量。详询三和波士智达3725-888。 向远方，爱生活，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七夕情人节的前一天，你说明天的父母 surprise， 有天我们穿着情人衫，说完这首曲去情人餐，为此就我们又不起眼，你来对希望他再说一遍，那是准备好了的结局，告诉我你爱我的心愿不变。如果我 to be with me， 爱你的就可怎么好了，如果我 to marry me， 爱你的我已脸红心跳，只好说好了，他说 I will marry you， 哎呀呀，我是你的新娘。就是情人节的前一天，你说明天会给我 surprise， 而看我们穿着情人衫，说完这首曲去情人餐，每次说我们有多激烈，你都得希望他再说一遍，那是准备好了的结局，告诉我你爱我的心愿不变。你 want to be with me， 哎呀呀，这可怎么好啊， 侯湘婷 I will marry you。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能量音乐时间，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刚刚说到了，就是这个世界对吃货来说太残忍了，太多太多的食物可能只吃两三口就已经有100卡路里的能量了。那么消耗100卡路里要多长时间呢？答案是遛狗26分钟，上街购物38分钟，跳舞20分钟，骑单车23分钟，爬楼梯11分钟，和打高尔夫球20分钟。突然觉得吃了两口东西要运动这么长时间，还是好好的管一管自己的嘴巴吧。

眼睛，若不是我就出心机，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啊，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交出心机，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该隐瞒的事总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使点你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能量音乐时间，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今天是星期日下午呢，还有半天的时间，你可以选择工作，或者说选择在家好好的休息。当然我在节目当中也说了这么多，就是吃的东西带给你很多的能量。如果说今天午餐吃得饱的话呢，下午可以稍微的运动一下，管住嘴，迈开腿，才是减肥界永恒不变的真理。愿大家都能美美的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雷克斯祝你周末愉快，我们周一上午的10点能量音乐时间再见吧。 所有的相遇，即使看起来都有些意外。所有的真理，说得多精彩，都不适合爱。我也很期待，在茫茫人海，有个导师派，指引着我们可以很愉快。到幸福未来，就算我身边一万个女人，而我只看见你。 有埋头玩的光，头要放才能背对文章，当成风绕过梅花桩，你的剑马蹄也追不上，那颗水先生大手掌，柳树叶放在窗边飞翔，一滴墨一朵梅花糖，牵着手留下一缕芬芳， 我们眼睛里看不见彼此都在唱，多年后青梅竹马相聚，爱却得一阵忧伤，少年强啊，中国一定也很棒，至少五千年的自强，有传说中的先机和谦虚的锋芒，一个傲骨无法隐藏，是智慧的力量，少年强啊，中国一定也很棒，散发五千年的磁场，习惯了后发制人，赢了海水成长，再将无限梦想和希望像飘落一样飞翔，一层不上的霜，车边长草儿有点发黄，一壶酒还在微微晃，冷面汤温暖你的刀枪，屋檐下燕子醉了心房，拆开新世界老的爹娘，一条河有人在梳妆，小女孩穿上谁家衣裳， 我们眼睛里看不见彼此都在唱，年少的憧憬雄心至今还觉得豪情万丈， 少年强啊，中国一定也很棒，至少五千年的磁场，有传说中的神奇和谦虚的锋芒，一根傲骨无法隐藏，这个智慧的力量，少年强啊，中国一定也很棒，散发五千年的磁场，习惯了后发制人，赢了还说成长，在这无限梦想和希望像飘落一样飞翔， 将要去何方，只留给天空美丽一场，曾飞舞的身影像天使的翅膀，划过我幸福的过往，爱曾经来到过的地方，依稀留着昨天的芬芳，那熟悉的温暖像天使的翅膀，划过我无边的心上。 角度，只是提了起爱你。